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，尝尽每一段光阴，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人谈九六九就是爱经典，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人谈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，京东的景区为游客精心打造了冰上钓鱼蟹、冰下挂大鱼等传统渔猎项目，体验冰上各种游戏，带你回到童年，穿行在世界最大的湿地芦苇荡，行走在唯我独有的苇海迷宫，看穿行在芦苇丛中的丹顶鹤、震旦鸦雀、文须雀等留鸟，赏如北极般壮美的海上冰排，还有休闲自在的斑海豹。这个冬天让红海滩的美景刷爆你的朋友圈。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，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。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 我是丁威， 我是姜育恒。 大家好，我是黄品源。 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中旭。 大家好，我是焦宇， 我是王迅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军。 大家好，我是老鼠爱大米的杨成章。 在新的一年，祝所有的朋友们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。 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 新年到了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顺顺利利，安康幸福。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 2018新年快乐。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点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。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是的。 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在那头寂寞不寂寞，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，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， 牵你手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，你又试着了解，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也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颜，只是完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？ 北极雪下在那头，寂寞不寂寞，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，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， 牵你手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，试着了解，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也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颜，只是完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 它美？试着了解，试着用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也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颜，只是完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？ 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也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颜，只是完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？

天长地久， 谁怀内便放不下来，要怎么付出爱才能被爱，渺小怎可以变天海。谁说过命运没法躲避任何情形或距离，真正爱你的总会找你，爱你不爱你，怀念与忘记同样不需花费半点心机。若是在你天地任何情形或距离，想看见你的自然一起，爱你不爱你，遗憾与完美，其实答案在旁边。情形或距离，真正爱你的总会找你，爱你不爱你，怀念与忘记同样不需花费半点心机。若是在你天地任何情形或距离，想看见你的自然一起，爱你不爱你，遗憾与完美，其实答案在旁边。 见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，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，好想起见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，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，好想今是爱还是心。 啊，月光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， 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李天华，中国著名音乐唱作人，多次受邀参加《同一首歌》《欢乐中国行》等大型文艺演出活动，代表作品《七天七世纪》《寒号鸟》《幸福在哪里》等歌曲广为传唱。他独具魅力的磁性嗓音深受大众好评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音乐唱作人李天华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。九六九直约专线：13810010969。 每一天，我们都会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。 你好，我是新入职的员工，以后多多关照。 你好，老师，我是三年级一班的小明。 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 大家好。 Hello。 你好， 你好， 你好， 我是经典九六九。 是经典九六九。 一路走来，最美的是遇见最精准的客户群，最优质的广告创意，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。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：0105175-2200。 却像在飞。 全爱，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。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为爱大见宽阔的天空，容其爱有更遥远的梦， 遥远的梦。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。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。桑田都变成沧海，谁来成全爱？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。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、哦、 星光灿烂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你而行。告别旧日烈性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。 幸福和快乐是

是否终于跟你再相见，怀疑是折磨，爱意永不会间断，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，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，最爱听你声线，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，幸运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，才深深抱紧我，让痴心加上锁，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。 新鲜保留原味， 相约，一见面就等一年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 今天九九街头大访问，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陪我的小伙伴打王者荣耀打到退游。 我今年的新年愿望是我要当北京第一梦琪。 我的新年愿望呢，就是不挂科有对象，赚很多很多钱，家人身体健康，变瘦十斤，变高变白变美丽，祖国繁荣昌盛，世界和平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所以这个呢，怎么让团队的协作呢，更加的有效？那这个也是其实一个挑战。但是整个总体来说，我觉得艰辛，但是是很快乐的一件事。 所以我始终给很多人讲，我说如果你有一种想法，你得赶快行动，否则的话，想法将永远是想法。 我总是感到我们这个时代，专家很多，但是更需要有跨界的情怀，真正是能够把不同的知识领域紧密地联合在一起。 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。